吃着饭就上山坡，那节节天来步步高啊。鞭打猫跑得快， 尝尝你爹我的醉拳。 妈妈，我说马爹，那孩子招你惹你了？你跟孩子耍这么大的混啊？ 我心里腻味。 哼，你看你，你本事不大，你脾气还不小，整天你就知道喝酒。你还狠呢，我看你呀是个埋汰。那咱家的日子哪有银子让你喝酒哎？那你可好，有枪不嘴，你麻吃鸡腿，你